锵锵三人行，今天有些观众要高兴了，因为大家这个都盼着曹兴元老师能够再来。上次您在这儿讲这个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这曹老师是在感冒的情况下，是吧？大脑缺氧的情况下，能讲出两集来，哎呦，别开生面。很多这个观众都在我们那个微博留言呢，说这个喜欢听，要是讲得好，哎，我还以为你讲这个东西没什么人看，看来真是不能小看咱们的观众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曹老师啊，我其实挺想让他讲的这个东西还很多，因为你像他研究，您是研究辽代的啊，这个辽金宋那个时候的就很值得研究。但是我先跟您说个新闻啊，因为您是这个研究艺术史的，而且还有现代艺术，现在这个威尼斯双年展，我听到有些人在议论了。咱们知道威尼斯双年展是个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艺术展，可是这次呢，说肯尼亚艺术家愤怒了，为什么愤怒呢？就跟是不是跟咱们开世博会一样，不是有中国馆，有什么馆，有什么馆吗？结果这个肯尼亚馆里啊，只有一个肯尼亚艺术家的作品，别的呢，你猜都是谁的作品呢？ 中国的作品， 就是全是中国艺术家，所以引起这个肯尼亚艺术家圈里竟说极大愤慨。您有什么看法？ 这个问题啊，其实网上啊，或者是在艺术家当中，大家谈论的非常多。我觉得在当今这个社会，尤其是艺术，当代艺术究竟该怎么做的问题，我们应该重新梳理一下。在梳理完之前，先不要对肯尼亚这个单独的馆提出异议，因为在这当中解说的方法应该有很多种。在当代，究竟艺术是为艺术呢，还是为商业呢，还是为政治呢，还是为国家？我想，肯尼亚艺术家他代表的是，不是全部的艺术家，还是某些人，或者是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比较复杂，其实也比较简单。应 那 该 您简单来说说。 简单来说说这个150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的历史就够长了，究竟话语权在谁手里？这个话语权在谁？它的主展是一个标志，艺术的标高，大家都想进去，但是这个主话语权一定是在威尼斯，在意大利主办方手里。为了让许多更多的人介入，也为了活跃意大利的经济生活，于是就出现了国家馆。威尼斯这个馆是这个肯尼亚的馆，是肯尼亚的国家馆。肯尼亚国家馆从来就没出现过，就像中国的国家馆，在中国经济基础、经济实力不强的情况下，80年代以前也没出现过。当你有了经济实力的时候，你可以建你的，可以申请你的国家馆。其实这里面是一个经济的问题，还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或者是艺术。其实呢，我觉得我在内心还是很想是比较这一次肯尼亚馆的参与人的勇气，因为明知2013年已经引起了一些议论，今年更高调的几乎都是中国艺术家。 就是2013年的时候也出过类似的事儿，就这肯尼亚馆里出来了一帮中国艺术家，也引起争议。 数量比较多，今年呢几乎都是中国艺术家，于是大家就开 不， 始 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操作的。他比如说，这我的外行很容易就想，你中国艺术家为什么不在中国馆呢？他是谁决定的把中国艺术家放在肯尼亚馆呢？ 意大利的解释就是说，中国的画家、中国的艺术家、中国的参展人，是带有去做了一件引起大家莞尔一笑的行为。我觉得他是轻描淡写，他面对了很复杂的这么一个情况，因为这个情况不是一个文化现象，它不是一个艺术现象，它是一个当一个新兴的经济实体出现了之后，在不违反任何国际规则的情况下，他做出了一些行为是不是以往大家见惯的，所以就 不违反学术，国际规则， 不违 就是说，在我这个完全不懂的外行的，假如我去看展览的人的这个眼光看来，就是说，在肯尼亚馆出现的不一定要是肯尼亚人。 对，就像其他国家的馆，它可以 邀请或者其他的国家的艺术家可以申请介入，但一般的来说都是国家行为。 只是他都太集中了，他应该去很多不同的馆嘛，他为什么都到肯尼亚呢？ 我 他埃及馆呐、啊，这个 我 巴基斯坦馆呐、啊，都去去嘛。 我看到一些这个公开，他有这个公开的报道，好像是也是在暗示，就是什么，就是肯尼亚这个国家呀，艺术没那么发达。 嗯， 然后呢？这个所谓策展人嘛，是谁选择什么产什么艺术品来摆到某个馆里，好像是意大利人帮他们决定的。 嗯， 这个里面呢是这个主策展人，就是肯尼亚馆的主策展人，他牵头替肯尼亚申请 啊， 这个国家馆，如果没有他牵头申请这个国家馆，这国家馆就不会存在。这个申请一个国家馆，它里面有一个资金的问题。参展艺术家也有个资金的问题，肯尼亚这个国家我们了解，都比较了解，它从国力到艺术家的经济实力都达不到使这个馆出现的可能性，于是就有很多人来做，用这个馆的名义更多的使自己的艺术家在那得到展现。 嗯， 那么中国艺术家呢，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呢，或者是其他或者是艺术作品好，这我不便评价了，那么参与了这么一个展览。但是在参与这个展览，我就不想过多的讨论这个经济问题，因为不是我的专业。我想从文化理论上来讨论，我不认为它是新殖民主义。 嗯，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挑战了老文化殖民集团的这种当代话语权的地位。 嗯， 比如说二战之后，现代艺术的话语权在法国人手里。 嗯 ，Becky Guggenheim 用他们和美孚石油他们的经济实力，深深地把现代艺术的话语权从法国分了一半到美国。 嗯， 接着到了达达主义这一块，后面的就是美国在唱独角戏。 嗯， 前面的现代主义是法国，后面的就是美国，就是。中心就从巴黎你转到纽约了。你说是古根海姆和美孚石油，他们是用经济土豪炒作，他们是殖民主义，他们是当你的国力升到这种情况之下，之后，你的艺术家、你的民众的要求，是正确的路子也罢，是你习惯的也罢，你不习惯的也罢，你高兴也罢，不高兴也罢，它自然会发生。 那么这些中国作家的画出去跟中国没关系是吧？不是我们的国家行为是不是？还 是 他们自己的？ 他是他自己的，这个 跟我们大使馆啊之类的都没关系。 现在的问题就是肯尼亚国家馆、肯尼亚国家政府有没有出来发言？ 嗯， 所以说， 我想到一个有一个不一定合适的，但是有点相似的情况，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啊， 嗯， 最热门的一个馆叫沙特馆， 哎。 沙特馆你进去排队排七八个小时，进去一看跟沙特没啥关系，是一个好像是香港啊什么公司做的一个大型的3D 还是4D 那种一个你进去看过没有？ 嗯， 沙特馆就是排要排很长队，就是天旋地转，全部是高科技的出来。我不知道当时沙特的他们是怎么想，因为反正那个馆里边的内容跟沙特还真是没关系， 是个香港馆， 感觉是一个高科技馆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有时候我们节目就讲得很深呢、啊，是吧？我都担心就是观众是不是能够听得懂，但是我觉得可以要跟观众讲一个词。其实我觉得有些人需要明白这个词，就是话语权。就刚才曹老师讲的，话语权这个事情啊。很多人没有往在这个角度想过，其实它非常重要，对吧？因为照我们外行的看法，哎，您来评断评断，比如说我听到的传说是什么，这你比如说现当代艺术，你发展到一种啊外人看不大懂的程度的时候，这个需要，那就我们听谁的呢？对吧？你是权威，你就说这是好的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是最好的艺术。好，这个中国现当代的这个艺术啊，它是跟西方的有种什么关系呢？好像西方过去是大拿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现当代艺术，得听外美国人说了，或者像您说的法国人说了，哎，你们中国的这个艺术啊好，甚至我过去还听那家伙阴谋论的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金，对吧？就是拿钱 为什么前几年中国的那个有的当代画家我没法评价，就是他画那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，但是呢到那几千万或者很高， 就是把中国人画得蠢蠢的那一系列， 对对对、啊、还有很多奇形怪状的一些装置吧，对吧？但是问题在于啊，价钱很高之后又经历了大滑坡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曾经被捧到那么高，但是又曾经卖都卖不出去了，又变成，那么我听到的这种阴谋论就是，那就是西方的这种资本，他们利用他们的话语权，哎，当代艺术这事儿你们中国得听我的吧，我封一个他是最伟大的，他最值钱，甚至我就收，到最后价钱上去了我就卖， 基本上是这样。 你看看，基本上 有这种炒作的可能性， 有这种可能性， 有这种可能性， 是因为艺术潮流风向转变影响了这种市场的上下，还是说根本市场在操控这种潮流？这我觉得这两者有点区别。 其实这个风向啊，是这个风向它不是自己的自然风，这个风向肯定有操控的可能性。又回到刚刚文涛说的这个话语权问题，就谁掌握话语权？二战以前，你在巴黎得到认可的艺术家，你就是世界著名艺术家。二战之后，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后，在纽约得到认可的艺术家，比如咱们中国的画家都蜂拥到纽约，开国之后，开放之后，口号就是你在纽约成功了，你就在世界成功了。 对。 那么会不会有一天你在北京成功了，你就在世界成功了？有可能。所以这刚刚你提到的这些问题，基本上就是谁掌握话语权的问题。你说的那些艺术作品，我觉得一下像徐老师有提到的这些作品，一下把他们都否定呢，可能有一点 不客观， 不是不于心不忍。你要说他完全没有背后的炒作呢，也不是那么单纯，很就是情况还是比较复杂，各种情况都有。但是呢，最重要的一点，话语权在谁手里，谁掌握作品的走向、倾向、风格、内容、题材。 所以这个就是涉及到对艺术爱好者来说啊，它实际真的就涉及到啊，艺术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了。比方说过去你比如说是伦勃朗，到伦勃朗包括以前的这个画，就是普通我们不懂的人也知道画得好看，但是是这个艺术发展到了今天来说，对于外行人来说啊，真的是只能听信话语权，否则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比如说杜尚把一个小便池倒过来，哎，这就是艺术，这跟我们过去传统上认为美呀、好看呢、这些概念不一样了。 是这个问题，其实你问的非常有意思，而且非常深奥，非常高。那么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啊，我就想到好多年前，将近十年前，我去了一个中国的大藏家的家里。第一句话告诉我，曹老师，你看这张画。我说哟，真写实，原来你收藏的都是这个。哎，曹老师别跟我说理论，你看这杯子画得多像，透亮，里面的水你都想端起来喝。我说原来中国的写实油画的导向是您阁下引领的，他说我喜欢的画家我就买多少多少张，我在生意上我就送人。基本上就是这批人引导出来这么一个油画的写实。这个写实风走到一定程度，现在写实风好像又有一点下去了。大家，我从2009年跟着我回到中国来做过一些展览。2009年我的一个展览叫做物象画境，传统思维的当代重塑，就是想找一个话语，中国本土的一个话语。中国的美学理论，这是徐老师的 强项。 美学理论或者是历史传承，咱们的这个文脉几千年，怎么一定非得续到西方的美术上面？我一定要找一个中国的东西。 你说白了，诺贝尔文学奖不也是西方话语权吗？一个作家只要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那你就是全世界公认的。这算是西方吗？ 当然，但是他尽量做到比较普世的，因为各种各样的奖，大家这么多年，虽然它有很多遗漏，也有很多颁了大家不服气，但总体来说，它还是相对比较权威的。 对，所以我还有一个很俗气的问题要请教曹老师，就是作为一个外行哈，怎么就是我该怎么分辨一个现在中国的当代的艺术家，他是艺术家呢，还是骗子呢？ 这个问题实在太难回答了，这非常难回答，这是几千年的问题。你其实应该说，现在是最难判断的一个时期。就像人们对艺术品，就是货卖要价，你喜欢它就值钱，你不喜欢它就是骗子。 我在， 但是这个喜欢的标准，咱们差，诺贝尔奖是一个标准，艺术上没法定一个标准。 我在纽约看他那个博物馆，就在国会边上的一个博物馆，然后走到前面部分，我以为他在装修，你知道？ 嗯。 地上有一个水桶，然后有一个扫帚，有一个什么好像油漆啊之类的东西，我以为哎呀，我想他这里还在装修，我差点跨过去了，就被人叫住了。原来那在我前面的这个装修的装置是一个艺术品。 对呀、啊， 是个艺术品，你一不小心就踢到那个铅桶上了，那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句话。其实艺术越发展到今天，我们大众越无知了。就是越依赖专家的这个评论，对不对？你的角度，你的问题的角度，我发现你隐隐的有点从收藏的角度，就是说到底这个东西，他的意思说你是好东西还是骗子？ 对呀、啊， 就是它的价值在哪里？你知道我关心的角度是什么？ 嗯， 我真替那些学美术的学生，就是一生想画画的年轻人，我觉得他的困惑应该更大。我见过这样的年轻人，但一种相信就是说古典的相信，就是说还是艺术是有好坏的，我画得好了，我将来我这个画就会有价值，就会怎么。但旁边的他的同学就跟我说根本没这回事，这些有名的画怎么画都是被炒作的，被市场操控，被什么什么舆论的。那你说这种炒控舆论，我们从理论上研究是很有价值，从收藏家是也非常关心的必要，但是对于学美术的学生来说，一早就知道这些事情是不是很 frustrating？ 我还想刚刚我说的那个展览，我们想见的就是面对着刚刚你们提到一个问这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话语权的问题，一个就是艺术判断的问题，艺术品的判断问题。我们前一些年就是跟着西方走什么我们走什么。你刚刚说的那个桶啊，那叫现成品，就是杜尚那个小便池发展出来的。如果这是一个判断标准，那大家都往这个方面走。可是到了某种情况之下，中国改革开放要找到自己的话语权，这个时候就要，比如说前几年有一个画家朱乃正说，中国的艺术不需要西方认可，他这喊得非常响。为什么中国的艺术需要西方认可？这个觉得非常好。就比如说西方的古董收藏家，他并没有来求中国人，他要让中国人替他鉴定，他没有说你不喜欢收藏的我也跟着不收藏，你喜欢的我就跟着收藏，他的品味还是由他来决定。 但是你比如说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当代水墨是吧，那么话语权应该掌握在东方人的手里，好像更有这个源流。但是你比如说现在很多这种所谓现当代艺术家做那个破烂玩意儿，不是，我就说这个破烂玩意儿，连破烂玩意儿它都不是自己的创意，人家不都抄出来了吗？都是西方那个英国的那个现当代艺术博物馆，美国的现当代艺术博物馆都能看到原型啊。你就是连做这个破烂玩意儿，你这个创意都是抄别人的。那么这个东西，你说这个标准怎么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呢？ 这个标准呢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，我觉得都变成了文化部的这种思考格局了。没有关系， 这儿做过文化部部长。 其实这个是不是一天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？你说那个破烂玩意儿，其实需要经过这个破烂玩意儿这个阶段。比如说日本的南画，他当年到中国来看到中国的残画，买回去的基本上是破烂玩意儿。包括池大雅在南画界已经是相当，在日本都是神画圣的人，他的东西可能在中国的一些画家眼里还是属于画的比较不好的。 李 可染先生曾经说过，富冈铁斋的水墨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，我那天跟李先生一起去看，那年轻的时候李先生说，这个日本的水墨画家就铁斋一个人得到一点点中国的真传。你去跟西方去，你用西方的标准，西方人他的艺术体系 将来永远是像李先生用咱们的水墨评价标准来评价日本的。你日本人当然不跟咱们套，用咱们的体系来判断他们的高低。 哎， 我们为什么要去跟西方自己去送上门去自找其辱吗？ 所以说啊，咱们还是 最后什么看不懂的时候就看价钱。 对，咱们还是不太懂，咱们眼拙，也可能都不是破烂玩意儿啊，是这意思。 看价钱，看价钱。 不是，现在我有时候觉得，就是说个别的少数的这个搞艺术的人呢，我老觉得好像跟我们是同行。他整天想着的是推广，是出名。你知道，就是我能够 话语权嘛？ 对，我就是话语权呐，对吧？我勉强我能够欣赏的，我可以欣赏安迪沃霍美国的这个，对吧？当然也有些人说他这种， 那是不是因为他也出名了呢？ 你看， 假如你不知道有安迪沃霍这个人，也不知道有这个现象，你突然某一天看到一个， 我注意研究了一下安迪沃霍的这 个， 传记，他身上的确表现出这种特色，就是说啊，他是不就是毫不犹豫的要出名。像你知道吗？像咱们这个还纠结拍不拍广告啊，走不走红地毯呢、啊？你这种都是古典范儿的了。对于安迪沃霍来说，他是主动的出现在任何一个时装派对，明星云集，他不但去，而且还更夸张的这么。 郭敬明是学他的。 郭敬明，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其实曹老师提出来的，我认为是中国社会当务之急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我们不光是在艺术上话语权混乱的问题，我觉得我们在一切文化方面现在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。比如说什么样的电影在中国观众看来叫做好电影，你觉得这两年也晃了范儿了，就是说什么叫好电影，什么叫高票房的电影，这个话语权在谁手里？包括这个小说，包括你发现没有，连诗歌都发生争论，任何一个人写的诗都会形不成一个共同的一个认可，就是说他叫好，对吧？那好像我们在很多包括这个品味上什么标准啊，家居的品味就是这种欧洲，对吧？实际上我觉得也是假欧洲，但是以此为时尚，以此为高端，就是你会觉得在这个审美啊文化这个领域，是不是咱们进入一种听谁的这么一种困惑？ 徐老师， 我的感受就是，我对自己这一行我不会乱，隔一行我就全乱了。你比如讲，你们讲美术讲收藏，我真是乱了，我就根本搞不清楚。同样这个东西，你说6万、6000万，我都分不清楚。所以这个就全。但是你要讲我研究，比方小说，那我就非常清楚，我就知道哪些小说是好，哪些小说是不好。最近有一个人在发牢骚，说后30年的小说啊，有哪个在歌颂前30年的？很尖锐的这个话啊，仔细一想，说的还真对哦。就文革以后的小说，我们出现了一个文学高峰，那么多的小说没有非常认真在歌颂前30年，更不要说歌颏文革，前30年包括文革。但为什么没有呢？这不道理很简单吗？我真想看看有小说真心实意的歌颂文革。要是你能写出来，你能歌颂，你是一个伟大的小说的话，我真的期盼。为什么没呢？难道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人想专营的吗？没有人想符合主旋律的？没有人想得到好处的吗？ 不是，歌颂文革是什么主旋律啊？ 不是，那我们现在这样来说吧，就用他的原话来说，后30年的小说真心歌颂前30年的，你明白吧？我就在想到为什么没有呢？不是说没有人想投机，不是说没有人想拿好处，不是说没有，就是问题是小说文学它有一些基本的标准在，你要照了一个想法去做的话，你写不出来的，人家不认可的，你自己也过不了这个关。这是在我看来文学，但是一到画我就搞不清楚了。 哎，曹老师清楚啊？ 我也不清楚，我自己感觉啊，因为离开中国这么多年，远距离的看，尤其是在欧洲的社会，美国的社会，包括日本，你观察一下之后，你发现这些社会它没有把原来的文化精英阶层彻底毁掉。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精英阶层毁了， 回了之后呢，新的精英没有建立起来，红色贵族他的这个文化标准、价值标准，自己都没有一个认同，自己都没有一个标准，红色贵族应该怎么做？红色贵族应该怎么走？红色贵族的道德规范是什么样的？红色贵族在遇到什么事情怎么做？但是以往2000多年、4000多年，我们这些贵族都是有规范的，有传承。晋升阶层他怎么做？我是这个家庭出身的，这事儿我不能做。 哎， 现在咱们没建立这个规范，于是就是一片谁怎么都可以，我也不服你，你也不，咱们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、相对认可的价值标准。你别看美国这么一个多元的社会，它的相对的共同认可的标准就是我是美国人，我认可宪法，宪法高于一切。 哎， 他有一个可认可的东西。美国人可能不认可英国的贵族那种生活方式，但是他已经建立了一套美国式的这种高端文化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。 那可能英国贵族还瞧不上他们呢。 那当然，他肯定互相有矛盾。 美国贵族是个什么范儿？跟英国贵族有什么不一样？ 美国贵族其实，美国贵族的重要的一个标准是收藏艺术品。 是吗？ 是。 接着为您播出《健康新概念》。 土豪嘛，在英国人眼里， 他土豪现在这个土气比较慢慢就退掉了，已经是 土了一百多。